元旦前后呢，日本好多地方都有福袋卖嘅，好多日本人去排队抢购啦。哇，今年呢係更加犀利喎。点解呢？因为多咗一班中国嘅炒家专门请人去排队卖呀，令到好多日本民众买唔到呀，非常之不满呀。佢哋话呢，希望呢啲专门为咗转售图利嘅买家呢，最好就唔好再嚟啦。啊，嚟到呢度呢，外国人士可能会咁讲，嘩，我哋光复啦，我哋和平侵占敌方嘅领土啦。而强国经济学者呢，就可能会咁讲啦。如果唔系有我哋去帮衬买嘢，你哋日本人啊，粥水都冇得食啊，仲唔感恩跪安啦、啊、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喺度同大家讲个故仔下。嗱，你系一个揸车嘅人，喂，突然间呢，你揸揸下车好颈渴喎。咁咪落便利店买啲嘢飲囉。你买完之后企喺度飲一阵。唉，咁饮完啦，唉，顺手将支嘢摆喺车顶度，自己休息下啦。点知呢，有个人色迷迷走入嚟，仲有 me too 你添，喂，发生咩事呢？嗱，呢个故仔嚟讲咩呢？最近呢，天津师范大学有个通告就话呢，校园卖人嘅情况十分严重。咁呢，就有网民呢，啲知情人士透露啦，原来啊，喺车顶上放唔同类型嘅饮料呢，就代表唔同嘅价格，卖人价格啦。嗱，报个价俾大家听先，矿泉水200蚊，即系摆支矿泉水嘅车订200蚊，蜂茶300蚊，麦冻400蚊，红牛600蚊，大家就心知肚明就入去咯。嗱，阿 Vin MJ 记住呢啲密码啦。我系强国生还者8K。 好，欢迎返嚟呢一集嘅强国生还者。 使唔使俾多次你睇啊？ 我有睇呢个新闻。 使唔使俾多次价钱你睇啊？ 平嘅黐线嗰啲价钱。唔系我睇过嘅，即系我睇过嗰啲相呢，系真系成个车队咁样呢。 系啊。 喺嗰度跟住摆晒一樽樽嘢，但系就即系我等佢哋即系。惊啦，系咪真系咁猖狂啊？咁样 有冇咁出奇啊？ 咁啊，但系好似话而家已经整顿咗噶啦，即系冇呢啲事咯。 即系摆水啦，依家即系摆其他嘢。 即系警告咗佢哋啲学校又发晒通告咁样，即系话呢个系即系唔系咩新闻嚟嘅，系旧闻嚟嘅，有发生过，但系咧就唔系今日嘅事。 即系我哋强国系已经拨乱反正啦， 可能又再有个其他嘅玩法噶啦。 OK， 但系即系你可以睇到佢哋创意嘅咁劲啊，即系。咩啊？因为饮我杯水，即系喝我水，喝我水，喝我水，就同喝我水和我水嘅嘅读音咧系好相似，系啦。咁所以就谂到，喂，咁样就代表喝我水啦，咁样系啦。咁同埋出面后睇过呢单新闻，就系话咧，佢系唔止系有男司机摆个车嘢饮喺个 车顶 嘅，即系引女学生嘅，系有女司机摆个喺车顶，跟住有啲男学生就去了解嘅。 哦，咁各有玩法啫， 系 各玩法啫， 啊，即系有 open 啦， 啊，系咯，咪呢啲咪开放咯，系咪先？ 咁啊。 有一个嗱，今日咧 都好支持阿 Vin 去玩下呢啲嘅。 系啦，讲下阿 Vin 啦吓，今日阿 Vin 就唔喺度啦，但系虽然佢人唔喺度，但系咧佢精神喺度嘅， 长串啊， 系长串嘅。有一个题目咧，我唔知佢系唔系受到啲咩伤害，总之佢话一定要我哋两个讲嘅。 唔系头先嗰个题目啊嘛， 唔系头先，我唔知啊。总之佢就 讲到，唔系佢就系我谁嗰个。 讲到明咧就要讲个题目，咁咧佢又俾一段新闻我哋睇，咁嗰段系咩新闻呢？就话咧中央环保督察。局有个报告，就喺话三亚市啊，三亚市就河南岛啦嘅凤凰岛嘅填海项目，咁，有一个国际客运嘅嗰啲邮轮公司咁样样啦吓，有名义骗取海域使用权，点样骗取呢？就系话咧，就系话基本上我喺入边咧系起好多港口，好多设施乜乜乜咁样样，咁咧原来最后咧个港口用填完啦。结果呢个港口用地用咗 5.6% 啫。但係呢就起晒住宅同酒店。 啊， 呢啲咪香港成日发生喎，我讲冇乜特别。 係啊。 香港你数码港你都系咁啫嘛。 係啊，咩文化区嗰啲都系咁㗎啦。係 啊。 即系总之有起到用到 5.6% 嘛。 係啦，咁 都好好㗎啦。 但佢嗰个就系变咗，即系因为佢系搞嗰个所谓自然保护区咁样，咁，所以就搞到啲就引起咗少少牵连大波嘅咁样。 跟住嗰啲嗰啲即系净系识得赚钱嗰啲就会出嚟话，唔起楼我哋食屎呀，咁样吓，你唔阻住经济发达啊？ 系啦，咁呢个点解阿 Vin 想讲咧？阿 Vin 咧就系话，喂，其实咧海南岛嗰啲人咧，嗱，各位听众有海南岛呢个籍贯嘅人啦，海南籍贯嘅人， 系 或者本身你近直情系海南岛嘅人。 佢系赚定弹 咧？唔好怪我哋。 系 咁咧，佢就咧就话喂，可能到啲人真系成日呃人嘅喎，喂咁样。 咁唔出奇，香港都有大把人成日呃人嘅。喂，但我想即系问翻先，即系我知道香港好多人咧，即系都几中意去内地旅行啊咁样。可能都系个热门地方嚟嘅，即系我哋先撇论嗰啲人系点样衰。日本啊，更加日本去 shopping， 日本系去购物咁样。咁但系海南即系大陆嚟讲啦，如果我哋要去旅行，即系唔好讲系去深圳嗰啲咁近嘅地方，即系拣个地方去旅行嘅，海南都算系热门嘅地方嚟。 唔好话香港人，其实咧，喺强国人嚟讲咧。咁多年以嚟，海南岛都系一个其中一个，都几乎系最热门嘅地方。 系啊，我识一啲好冻嘅，即系住哈尔滨嗰啲朋友咧，佢哋系几乎每年冬天都话要去三亚嗰度咧，就系度过呢个冬天噶咁样。佢哋好夸张，佢系直头有三四个月喺嗰度噶。 佢哋避寒啊嘛。 系啊系啊。 即系所以咧，有一段时间嗱，依家全国嗰个房价或者楼市都炒得好犀利啦。 嗯。 海南岛嘅三亚系零舍炒得犀利嘅，其实呢个都唔系第一日发生的。 所以嗰个头先你讲嗰段新闻，即系 Win 铺咗一段新聞。新闻咧就话啲人即系攞咗个起使用权嚟起楼，就系我哋招呼呢啲人啊，系咪 或者我哋赚钱买得好贵啲楼咁样啦。其实海南岛嘅三万，因为唔讲三万嘅楼系真系好贵嘅，系、 嗯 真系比有嗰阵时有个讲法咧，几年前噶，就 系 全国。好多钱系去咗三亚度炒楼， 嗯， 系啊，因为其实本身好多有钱佬系要去三亚度避暑、 度假， 咪避暑避寒啊，先 避寒，避寒系啦。咁其实系咪真系你认识嘅人系咪真系有咁多人系需要咁样做嘅？ 我认识系有嘅， 嗯， 即系的确系唔少人系，即系就算佢冇钱买啲咁贵嘅屋咧， 系， 我都系会去下三亚， 都买个 apartment 啦，可能都租个 apartment 啦， 或者租又或者我特登去三亚旅行。 佢哋点解要去嗰度咧？嗰度有咩咁好咧？即系香港又热，泰国又热，佢点解要去三亚咧？ 因为你始终咧，你去泰国又好，或者去香港，就算香港啦、 嗯， 你都系过去个境外地方，咁未话系最。方便嘅，咁但系你去海南岛，你去三亚，基本上你我唔使办咩通行证嗰啲嘢噶嘛，乜、嗯、都唔使搞噶嘛。 咁佢喺系啦 ，OK， 咁佢喺国内嚟讲又有咩突出之处 系？佢国内突出之处就系暖咯。第一系暖嘅，即系佢天气比较暖，直情系热暖，即系就算系依家呢种。月份其实都系都唔系冻嘅，其实你可能 即系可能都系十度咁样啦，好舒服，好似系秋天咁样。 十几 咁样。 即系因为佢夏天就好热嘅，但系冬天啲时候其实都系比较都系暖和嘅，就咁讲。 气候最好， 气候好。 咁诶靓咧，靓唔靓噶？ 靓咧，其实咧，海南岛咧。即系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啦，咁但系三亚嘅地方系出名靓嘅，咁亦都有不少嘅景点。佢靓嘅程度咧，我会觉得系我觉得系泰国嗰啲旅游胜地嗰个级数嘅靓。 哦，咁都好靓噶咯。 系啊， 有冇咩地方？因为我就小弟又冇去过嘅，即系我如果即系将来 plan 去，我都会想去嘅咁样。有咩地方系推荐俾我哋听众？ 其实咧，海南岛咧就或者三亚啦，应该咁讲啦，就系、是、玩呢个咩咧阳光。与海滩嘅，咁咧就好多阳光啦，有好多椰，我唔知嗰啲系咪椰树嚟，咁我去到嗰阵时，总之类似啲椰树嘅物体啦。咁跟住有无数咁多个水清沙幼嘅海滩啦。 海滩系干净嘅，好。 其实好多都干净，咁当然有啲系唔干净啦，即系始终强国嚟啦。 系 咁好多都唔咁但系都系漂亮嘅，一个漂亮的地方。咁、嗯、有啲咁跟住去到食海鲜啦。 海鲜系新鲜嘅， 系啦，因为佢真系近海噶嘛。 OK， 唔系睇佢边界，你咁新鲜先。 即系平均啦， 平均啦，新鲜啦，即系正常嚟讲会系新鲜嘅。咁你同埋你去到三亚，真系有一个度假嘅感觉、 嗯。 你会有一个感觉系去咗一个冇发展得咁好嘅冲绳。嗯 哦， 你会有少少种咁嘅感觉嘅，其实 即系其实如果譬如话你去过几多次啊？ 我去过无数 无数咁多次，其实可能至少你系去头几次嘅时候，都会觉得嗰度地方系咪好舒服啊？好值得去度假咁、啊。 系啦，即系你唔会感觉有压力咯 ，relax 嘅 ，relax 嘅。三亚其实真系基本上是一个旅游城市嚟嘅，咁、 嗯、 你去到都系食下虾虾蟹蟹啊，鱼虾蟹咁、啊嗯、样 样。系咯，都几次去泰国。 好多好多咧，个海南岛三亚嘅文案咧。 即系佢都会咁样写嘅 文案。 文案即系讲紧话啲宣传嘅文章。 哦、OK OK。 系啦，即系例如讲紧话有一个最宜人嘅气候啊，最清新嘅空气啊，阳光与海滩啊，风情万种嘅美女，其实呢个我有保留嘅。OK。 咁佢有全国嘅人去啊嘛，咁又系啲富二代咁样，又总有靓女， 同埋有最美味的海鲜炖蛋。咁佢有啲乜嘢景点咧？有啲比较出名嘅，例如咧，亚龙湾啦，亚龙湾咁基本上一个类似一个海滩咁嘅嘢啦。 见到好多，全部都系啲咩旅游文化区啊，啲咩热带天堂啊、树林啊、森林公园啊，无数都系呢啲。 系啊，嗰啲咩大洞天、小洞天啦、啊，即系啲所谓自然少少嘅嘢啦，又或者讲紧天涯海角。好犀利！你唔使去苏格兰，你已经有一个天涯海角。 你有冇去过天涯海角？ 有， 系点噶？咩嚟噶？ 哇！天涯海角好玩噶，佢嗰度咧有一嚿石，即系佢系一个类似海啊，唔系海或者悬崖嗰啲咧。咁咧佢跟住有一个 feel， 有一个 feel 系对住海嘅。咁跟住有嚿石写住天涯海角。咁就冇啦， 即系一个山上面有个石， 都唔系咪山咧，算系啦。 OK， 一个悬崖上面有个石，个石就系天涯海角啦。 系啦， 喂唔得咯，呢个真系到影相到之一游嘅啫。你有冇个即系你觉得值得推介、独家介绍，即系未必系咁多即系千人一面咁多人人都知嗰啲咁嘅地方，即系冇咁罐头嘢嘅介绍下。 嗱，其实咧，依、這个据我所知系旧年代嘅，系讲紧二三十年前嘅事。 嗯， 我唔用去讲啲越耐少少嘅嘢。 OK， 我知。 好多时香港人或者好多强国人咧，系去海南岛、三亚系其中一个热门地点去寻欢嘅。嗱，详情我唔知嘅，详情咧，可能要留翻大肥讲嘅。 阿边讲， 阿边同大肥一齐讲，即系混杂啊！喂，阿边请阿大肥做嘉宾讲，我真系唔知嘅。 但系而家冇咩寻欢啦。咁但系即系你去过咁无数多次，有冇个真系值得推介嘅地方咧？即系你话喂，如果你真系譬如话我下个月要去啦 ，MJ 下个月要去啦，你有冇边个地方推荐我？ 我会觉得咧，你去海南岛呢个地方咧，应该用一个放松嘅心态，唔好刻意话我要去边个景点，应该放松嘅心态去享受当地嘅阳光与海滩， 周围嘅阳光海滩 啦。系啦， okay， 即系我咁样答咧，代表啲咩咧？代 表未必有个出名嘅地方啊，即系你平均值都 系 好高嘅。 唔系，我头先讲亚龙湾系出名嘅，系出名嘅，你听日去过系出名嘅。 系我点知出名就是天，你天涯海角够出名啦， 系咯，我 而家 都系出名嘅， 系啦。咁好啊，即系大概知道下嗰个地方系点样环境啦。喂，咁头先即系之前话咩海南人又大部分都衰啊，咁跟住又话即系嗰度有啲地方有啲服啊。嗱，呢个位我哋又想研究下啦，有啲点样衰法咧？ 嗱，其实咧我又唔敢讲衰，佢哋咧个做生意嗰个手法咧系比较进取，系啦。点样进取法咧？就系咧嗱。好多时如果你同一个强国人倾偈，我话哎呀我嚟緊啦 ,MJ 啊，你我当你系强国人啦，我之后我会去三亚旅行啊。 哦，真的。 真的残忍的。 咁严重即点样昆人嘅係啦。 砍 即斩 斩你一颈 血。即係斩你一颈血咁样啦。 係 啦，咁夸张。 嗱，我有一个真人真事，唔系改编嘅。真人真事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嘅故仔。 点样砍法呢？ 有一次呢，就都几年前㗎啦，我同阿 Vin 即係同埋一班领导咁样一齐去三亚食饭啦，开完个会咁样。 寻欢啦， 食饭。咁跟住呢，咁我哋五六个人到啦，咁我哋又食下海鲜啊，食下啲餸啊，咁我哋食咗我諗3000多蚊4000蚊人民币到啦。咁你香港人嘅标准呢，你食海鲜又未必真係贵得咁紧要嘅，即係呢个价钱咁都系贵㗎啦，但未必贵到黐咗线嗰种嚟。係啦，咁呢好啦，咁之后呢，咁我食完好满足啦，咁跟住呢，我哋第二日呢同返一啲我哋当地有啲同事㗎嘛，我同佢讲返哎我哋寻日去嗰度食海鲜，其实我都觉得都麻麻地一啲海鲜，咁仲係啊都食3000-4000蚊咁样，跟住佢哋当地嘅人呢，即係佢哋识窿路㗎嘛，佢哋话吓我哋都係食差唔多咁上下嘅份量同埋咁上下嘅嘢喎，我哋食咗500多蚊咗 喎， 係啦，因为我哋系游客咯，未必游客，总之外地人咯， 收贵咗啲游客嘅钱， 系嗰个系幅度系几严重嘅， 即系唔得明码实价咯， 系非常唔明码实价。 佢系咪有？佢系点啊？冇 menu 啊？定系两个 menu 咁样？ 唔系，佢有 menu， 但系我系咪两个我唔知。我总之我哋食完咧， 食嗰个就贵， 我贵人哋几倍。咁同埋咧，又或者 有一次，我系上喺三亚一间酒店，我去其中一个景点，我 let's say 我咁去亚龙湾咁样样，我讲紧我谂住酒店啊，我哋系住间四星定五星嘅酒店， 系 啦，咁都 OK 啦，以为，咁谂住酒店帮我哋 call 车，我叫酒店帮我哋 call 车，唔知点搞啊嘛，咁跟住酒店话啊，去嗰个地方要200几蚊嘅，咁我哋都啊谂一谂先啦，跟住咧，到后屘都系唔好啦，出去自下的士先， 嗯。 我最后搭咗40蚊 ，OK， 系啊， 即系嗰个酒店嘅保安就自己都连埋啲司机一齐困你啦， 系啦， 一齐扛。 我开头以为四五星，即系佢都即系就算佢收佢啲咁多，即系帮我哋 call 车都唔会唔赔噶嘛。 嗯，而你最近几时去过啊？ 最近我谂两三年前左右， 系咪都系咁啊？ 据我所知系越嚟越严重， 越嚟越严重添。咁你有冇咩？即系办法或者一啲建议可以俾到嗱，好似你哋咁样啦，又识啲本地人就梗系有办法啦。咁但系有冇咩建议可以俾到啲去嘅游客？ 呢啲真系有钱有办法嘅， 即系点样防止呢样嘢咧？ 嗱，其实咧，如果海南岛嚟讲咧，嗱，或者三亚嚟讲，据我所知，嗱，提其一啦，当然系要有一个清醒嘅头脑啦，清醒嘅头脑啦。第二咧就系讲紧话咧，其实咧亦都同我哋之前我哋约咧提过，我哋去强国好多需要注意嘅嘢 系 一样嘅，例如搭的士 系啊， 就 大概要知道、 你唔打标啊，要同佢讲噶 系啊，都要知道个距离。而尤其是而家个网络咁方便，大概都知个距离几远，大概知几多钱噶嘛。系、啊，同埋即系譬如话大陆嗰啲呢啲咁样嘅呃游客嘅收费，其实就唔止喺大陆嘅，不过佢哋呢个幅度夸张， 佢幅度系好夸张嘅，幅度都系。劲到即系头先我咁讲啦， 即系 全国闻名。 譬如香港啊，或者我哋有时去泰国咧，即系类似嘅都系有嘅。咁但系即系我唔知啦，可能外国嗰啲就呃得有个良心啊，有个限度喺度就收贵少少咁样都合理嘅。但系如果增到四五倍啊嘛，真系夸张咗。 系啊，佢知名程度系去到边咧？佢知名程度咧，即系佢呃人嘅知名程度咧，系你基本上你喺嗰啲百度啊、搜狐嗰啲嘢打三亚咧，你就会你会搵到好多 黑店， 搵到三好多防骗攻略，三个防骗攻略基本上都唔使我讲太多啊，基本上你上网搵防骗三亚防骗攻略， 攻略 你就搵到好多好多。 咁但系你知唔知阿 Win 佢所讲，即系好似好愤慨咁样话，喂，全部都扑街嚟啊咁样。除咗呢个呃人之外，仲有冇咩衰嘢咧？ 基本上你都呃人啫。我阿 Vin 佢自己经历咗啲咩咧，我就真系唔知嘅。咁但系咧，但系据我所知咧，嗱有好多人讲啦，我唔敢讲，因为我自己我唔敢去证实嘅。 系 就系话海南岛嘅人，好多时即系本即系佢当地本地人啦咁样样啦，好多时系比较粗鲁啲。 哦， 系啦，即系粗鲁啲或者都。骗人都当然成日有啦，粗鲁亦都系比较多嘅，亦都我听过一啲当地人，即系当地嘅女生啊，即系女仔投诉啊，海南岛嘅男人普遍系比较懒惰嘅，即系唔翻工嘅好多时系， 又唔翻工又粗鲁咁我真系点？ 咁可能比较结实啲咧，你咪啲太阳晒得多，咪黑黑实实咁好 man 咁啊？我唔知啊。 点样出嚟竞争啊？ 唔系 man 咯， 即系纯粹靠旅游业搞得晒噶啦，系嘛？ 吓，佢基本上靠旅游业嘅啫嘛，基本上佢系直情系讲紧话，都佢话开赌场都开好多年啦，三亚。 你有冇海南岛嘅朋友啊？ 都有。 其实咧，我想讲咧，即系又帮佢哋讲翻几句说话啦，喺香港人嘅角度咧，內地人就都係粗魯啲噶啦，即係佢都係都好大聲講嘢啊，但係有佢哋嘅好處嘅，即係都比較熱情咁樣嘅，咁同我哋即係又可能即係冇咁見慣世面啦，你可以當佢即係成班喺鄉下嗰度咁樣去發生，但我以為咧佢哋因為招呼慣遊客咧。即系除呃人之外，应该系会比较好礼貌嘅人都唔系啊。 咁你我又觉得即系中国人嗰个民族特性就系咧，系会将一样嘢揸干揸净，即系杀鸡取卵咯。 系啊，即系譬如泰国人咁样，泰国都系一个旅游之都啊。泰国你话佢完全唔会砍游客咩？又即系 都砍嘅， 系啊，都会得少少啦，咁样都会逼你买下啲唔值钱嘅纪念品咁样啦。咁但系你会感受到佢哋系真系有种好客嘅态度喺度嘅， 或者真系有礼貌嘅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，我就觉得咧。那个我试过喺泰国坐车，那个老嘅司机咁样咧， 我就好想系买嘢俾佢食，佢都话唔使啦，你哋食啦，你哋食啦，又 OK 噶。 你做咩买嘢俾个司机食？ 唔系，因为佢车我哋成日啊嘛，佢喺度等我哋食嘢咁样啊嘛。咁我觉得佢系即系佢哋系好慈祥，我觉得佢唔系净系即系想赚我钱咁简单嘅，佢系真系一个招呼紧游客嘅嘅嗰个用心去对我嘅。 同埋我觉得斩人咧，即系点都有，泰国都有，但系咧，我觉得佢起码斩人得嚟，佢会俾翻个基本嘅 service 你。 系啦， 咁三亚有时出现个问题就系咩咧？即系佢咧好兴咧，有啲三轮车，用一蚊咧就招呼客人，即系就总之话，哎，你用一蚊咧你就搭到啲车啦。咁好多人贪小便宜噶嘛，咁就搭咗一架车， 服你嘅， 就车咗你去，即系同佢联营啊，定佢自己开又唔知啊，嗰间海鲜铺，跟住摆低你，跟住唰一声就去唔见咗啦。 咁间海鲜铺就砍你啦， 系啦，就砍啦。 你诶，嗰个得一间海鲜铺， 但可能嗰间海鲜铺系比较即系偏少少，你唔系话咁易走到嗰种嚟嘅。 哦 ，shit， 系啊，咁可能好多时就系、是，哎，算啦，我哋喺度食算啦，咁样即系可能变成咁咯。 哦、shit， 系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咯。 OK， 咁总括嚟讲啦，嗱、即系睇完防骗攻略，我当泰国啊、日本呢啲系一啲可以推介旅游地方。海南岛、三亚呢啲地方，值唔值得推介俾我哋听众啊？ 我个人嚟讲咧，我系唔会免得过，我唔会再去啊。 但系都去几十次喎、 啊。但系我做嘢嘛，唔使做喺 啊。OK 啊，咁直头如果假设啦，头先讲个都免得过，唔好再去。如果喺中国，我而家就喺中国旅游噶啦，值唔值得推介啊？ 我会去云南咯。 即系都唔值得推介啦。 唔系云南系值得嘅。 唔系即系三亚海南。 三亚我唔去啊，唔去，我唔去。 好啦，大家听到我哋啊，去过咁多次嘅八旗嘅建议啦。咁大家如果想去中国旅游或者真系考虑过去三亚去海南嘅话咧，自己考虑下啦。好啦，今集嘅节目差唔多啦，多谢八旗嘅分享。 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